就还在想离开真正的理由，如果心总是愧疚，为何不试着挽留？转身时等谁识破？这一刻，咽下思念，该如何说？是否有还会重逢？不能